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课本请翻到第一页，讲义也翻到讲义一的第一页。解深密经，心意识相品第三。现在开始讲解第三品，心意识相品。先解说这一品的名称，请看讲义一的第一项。言：心意识相品者，心意识名有通有别。先解说心意识这三个名称。心意识名，通说都可以全表八识，而八识依其特胜的作用，也可以依心意识相的名称来分别全表。如称为是第五卷云，为薄伽梵处处经中说心意识三种别义，即起名心，思量名义，了别名事，是三别义。譬如在成为是论第五卷中说，佛曾经在多部经中说明心意识三明，分别全表三种不同的意义。心全表即起意，意全表思量意，事全表了别意。如是三意虽同八事，而随圣显即起思量了别三种意，是变通于八个事的。每一个事都有即起思量了别这三意。可是八事中有的事即起意特别殊胜，有的是思量意特别殊胜，有的是了别意特别殊胜，于是随着它所显现的殊胜的特性，就假名安立为心意识的别名。第八名心，即诸法种，起诸法故。第八是因为即起意特别殊胜，所以就假名安立为心。第八是为一切现行诸法所熏，而积集一切诸法的种子，这是现行熏种子，就是集意，并且诸法种子因缘成熟，就能升起诸法现行，种子升起现行，这是起义。所以第八世的即起义特别殊胜。第七名义原第八世恒省思量为我等故。查成为是论文，原第八世是原藏世等，藏世就是第八世。第七世恒常缘第八藏世恒省思量为我等。恒省思量是说第七世念念相续，恒常不断，缘第八世思量 坚持执着为内在的自我。好，这是恒思量。又第七世圆第八世的时候，升起了嫉妒分别，执着我相，这是审思量。因为第七世具有恒思量与省思量两种意，所以说它是恒省思量。第八世具有恒思量意，但是它没有嫉妒分别，所以不具有省思量意。第六世有嫉妒分别，所以具有省思量意，但是因为第六世有间断，所以它不具有恒思量意。前五世既没有嫉妒分别，又有间断，所以前五世不具有恒省思量这二种意。由于只有第七世具备了恒省思量意，所以他思量意特别殊胜，就假名称为意。另外圆藏事等即唯我等故，这个等是什么意思呢？在有漏位第七世圆第八藏事为我，在无漏位第七世不仅可以圆第八世，并且可以圆真如，所以说等就是真如的意思。余六名士，余六别尽粗动间断了别转故，其余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假名为识。于六别尽，眼识于色尽，耳识于声尽，鼻识于香尽，舌识于味尽，身识于触尽，意识于法尽。六世只能在个别的所缘境上活动，粗动间断了别转故，六世在六种别境上了别活动是粗动间断的，所以称名为了别世。粗是说六世的了别是很容易明了的，动是说六世对境界的了别会经常的转动变异，间断是说六世的了别不是恒常相续，它会中断的意思。这以上解说心意识的名称。相为体相或是相状，心意识相品的相是全表心意识的自体相，或者是全表心意识的相貌与状态的意思。品意如前，品的意义就如前面两品的解说，同类的义理把它聚合为一段文来做讨论，就称为品类，或者是不同的文章的段落讨论不同的义理，就称为品别，这是品的意思。虽有二门，此品宗名通明三义，于中就胜，故说第八，或可此中别名三义。心意识的名称虽然有 通义与别义这二门。但是现在此心意事相品的宗义主要在说明心意事三明遍通于八事的义理，而八事中以第八事是其余七事的根本所依，并且它有特别殊胜的作用，所以在这一品中多说明第八事，或者也可以说此品中也有说明心意事三明的别义，但是主要还是说明第八事。虽有两事前说为胜，是故题云心意事相品，虽然有通义有别义这两种解释，但是以前面通义之说比较殊胜，所以这一品一心意事三明变通于八事的义理，而题名为心意事相品。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尔时广慧菩萨摩诃萨来佛言：世尊，如世尊说于心意事秘密善巧菩萨，解生密经圣教正说分分为三科，现在正在解说第一科，以一名所观境，又分为丙一名真俗地境与丙二名有无性境这两科。这里呢是第一科丙一名真俗地境，又分为两科，第一科丁一名真地境，就是前面所说的圣义地相品第二，已经讲解完毕了，现在开始讲解第二科丁二名俗地境，就是心意事相品第三，又分为两科，这是第一科物依常行广释，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即一问，广慧菩萨向佛提问，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更一举所问教。尔时就是广慧菩萨提问之时，广慧菩萨摩诃萨来佛言，广慧菩萨向佛提问说言：菩萨具有广大智慧的功德，就可以称名为广慧菩萨。世尊，菩萨尊称佛，如世尊说于心意事秘密善巧菩萨，如同佛在过去曾经说过于心意事秘密善巧菩萨这一句话，请看讲义一的第二项，解释菩萨的名称。言广慧菩萨者，从慧立名。广慧菩萨的名字是从智慧这一方面来安立假名。真谛记云：广慧对佛说法之人，一切菩萨无不具此广慧之德，但此中从广慧法门立名。在真谛记中解说，广慧菩萨是对佛请问的请佛说法之人，其实一切的菩萨都应该具备此广慧的功德。在《金刚经》里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知道真正的菩萨 都应该具备有无分别智的功德。在此品中，从佛安利圣意善巧菩萨的广慧法门，而称此菩萨为广慧菩萨。佛地论云，深广圆满善通达故，名为广慧。在佛地经论第二卷说，深是正知圣意地的智慧，不是一般凡夫所能得到的，所以名为深。广是了知一切有为法的智慧，由此二种智慧善巧通达一切法，就能断除烦恼所知二障，所以说是圆满，因此名为广慧。制度论云，道俗种种经书论义，无不细之，名为广慧。好，查大制度论第83卷文，在论义后面还有于佛法中有无一文。对于修学圣道以及世俗善恶的种种经论，是否于佛法中有安立还是没有安立，都能正确了知，这个就名为广慧。于伽论云，未及此慧，无量无边所行尽故，名为广慧。在于伽师地论第83卷中说，菩萨甚深慧，能行于无量无边的所行境界，就名为广慧。慧，世尊说，于心意识秘密意中如实了知，名为善巧菩萨。佛在后面的经文说，能够于心意识秘密意中如实的了知圣意地相，才名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再看下面的经文，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者，即一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根二，依教发问，依佛所说教而提问，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依别所问教。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者，广慧菩萨重复佛所说教来提问，其何名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如来其何施设彼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说是一义。根二，依教发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正设问词。广慧菩萨正式的提出问题，其何名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的意思是问，什么样阶位的菩萨可以说是已经能够善巧了知心意识深奥隐秘的道理呢？如来其何施设彼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的意思是问说，佛在施设安立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的标准是什么？也就是说，虽然菩萨能够善巧了知心意识秘密的道理，但是他不一定符合佛所施设的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的标准，佛的标准可能更高。说是于已，广慧菩萨提问到此结束。 在演培菩萨的解释密经语体释中说，虽然有两个提问，但是所问是一样的。可是参考后面经文，佛的回答应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另外，在唐仲荣居士著作的《解深密经讲义》中说，第一个提问是约未证圣道的地前菩萨所问，第二个提问是约地上菩萨所问。看下面的经文。尔时世尊告广会菩萨摩诃萨曰，善哉善哉，故一长行广释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即一答，佛回答提问，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更一赞问许说，佛称赞菩萨的提问，并应许为菩萨解说。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一赞其所问，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总赞。尔时就是佛赞问许说之时，世尊告广会菩萨摩诃萨曰，善哉善哉，佛称赞广会菩萨说善哉，这是先称赞提问者广会菩萨为利益众生而提问，第二个善哉，再称赞广会菩萨所提的问题含义甚深的意思。请看讲义一的第三项，所问深意，能意复广，是故称赞善哉善哉。所问的问题有甚深意，所以称赞善哉。回答这个问题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所以再称赞善哉。有此二项，是故佛重复的赞说善哉善哉。十地论第一云，善哉者，所说法中善具足故。在十地经论第一卷说，为众生所说法中符合实相，具足了善性，所以称赞说善哉。余且八十三云，善哉者，是诸贤圣所称赞故，九十八异同。在余伽师地论第八十三卷说，所做的事可以为有智慧的贤圣所称赞，所以说是善哉。在第九十八卷有相同的解说。大智度论四十一云，善哉善哉者，赞德之美也。在大智度论第四十一卷说，波尔波罗蜜甚深微妙，所以说善哉善哉，来赞美波尔波罗蜜的功德。又智度论六十六云，言必可信，能问于佛，断大众疑，能大利益，故言善哉。又在大智度论第六十六卷说，释谛梵音是诸天之主，他所说的话众生会相信，所以当释谛梵音向佛提出问题时，佛回答以后，众生就能信受通达，而没有障碍的断除了疑问，能得到大利益，因此而说善哉善哉。 无上一经第一卷云，若有烦恼不能染浊，是名善哉。在佛说无上一经的第一卷说，菩萨应该依佛所说的法来修止观，使令自己不受烦恼染浊。当修行成就以后，不再为烦恼所染浊，就称名为善哉。看下面的经文，广慧，汝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深意。心一暂其所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人二别赞，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鬼一暂问圣意。广慧，佛称菩萨名，汝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深意。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赞许所问的义理甚深，另外一个意思是称赞菩萨能够提出如此甚深的问题。汝今为欲利益安乐无量众生，人二别赞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鬼二赞问有意，称赞菩萨的提问有利益于众生，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名总意，汝今为欲利益安乐无量众生，佛称赞菩萨提出甚深义理的问题，不是因为菩萨自己不懂而提问，菩萨是为了使令无量众生得到利益安乐而问。佛这样说也是告诉众生，此法是为众生所说，对众生有利益，应该要仔细学习的意思。哀悯世间及诸天人阿素洛等，为令获得义利安乐，故发思问。鬼二暂问有意，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名别意，哀悯世间及诸天人阿素洛等。有的地方解说世间是指有情世间，诸天人阿苏洛等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指六道众生都包括在内，诸天人阿苏洛是指三善道有情，等就是指三恶道有情。第二种解说是为止三善道有情，因为三恶道有情没有势力修习正行，所以他们不包括在内。那又有的地方解说世间指五蕴世间，五蕴世间是真实法，诸天人阿苏洛的是众生世间，在五蕴的实法上安立了天人阿苏洛等的假名，所以这是假法，为令获得义利安乐，故发思问。广慧菩萨哀悯众生在生死苦中流转不绝，为了使令众生获得出世间的义利，离生死苦的安乐，所以为众生向佛提出了问题。前一句经文说利益安乐，这一句经文说义利安乐，我们暂且做这样解释，利益安乐是指利益与安乐，世间乐是利益，出世间乐是安乐， 义利安乐是指义利就是安乐，也就是出世间乐的意思。下面就详细解释，请看详义一的第四项。言利益安乐者，如《佛地论》第一卷云：“现义民乐，当义民利，世间民乐，出世民利，离恶民乐，摄善民利，福德民乐，智慧民利。”言利益安乐者，现在解说利益与安乐的差别。如《佛地论》第一卷云，在《佛地经论》第一卷中说，经查《佛地论》的这一段文，是分辨义利的差别。所以在原册书下面的论文中的乐字，在原文中都是义字。可能原册法师呢，他认为义就是安乐，利就是利益的意思。现义民乐，当义民利，对友情现在是有益处，就名为安乐；对友情未来是有益处，就名为利益。世间民乐，出世民利，使令友情得到世间的益处，名为安乐；使令友情得到出离世间的益处，就名为利益。离恶民乐，摄善民利，使令友情远离恶法，就名为安乐；使令友情能够摄持善法，就名为利益。福德民乐，智慧民利，使令友情得到福德资粮，就名为安乐；能够使令友情得到智慧资粮，就名为利益。无性社论第七义有七对，大同佛地第一。经查无性菩萨的社大圣论释第七卷里头有四对，而不是七对。这四对分别是：第一，此事他事；第二，世间出世间；第三，舍恶摄善；第四，若因若果。虽然有列出四对，但是论文中并没有说明何者是利益，何者是安乐。若依佛地第七有其五对，故理论云：为净法界及妙智皆能安利一切众生利益安乐，令修善因名为利益，令得乐果名为安乐，又令离恶名为利益，令其摄善名为安乐，又拔其苦名为利益，施与其乐名为安乐。此事他事，是出世等因之义耳。在《佛地经论》第七卷也有五对说明利益与安乐。论文说，为净法界及妙智皆能安利一切众生利益安乐。经查佛地论，在妙智之前有个四字，一二三四的四。净法界是佛证得的最清净真如法界，四妙智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佛的清净法界与四种妙智都能使令一切众生得到利益与安乐。令修善因名为利益，令得乐果名为安乐。这是第一若因若果对。 使令众生修学善法为因，名为利益。众生由善因而得到可爱的乐果，就名为安乐。又令离恶名为利益，令其摄善名为安乐。这是第二舍恶摄善对。使令众生舍离造作恶行，名为利益。使令众生摄持造作善行，名为安乐。又拔其苦名为利益，施与其乐名为安乐。这是第三拔苦与乐对。佛拔除众生苦名为利益，施与众生乐就名为安乐。此事他事因之一耳。这是第四此事他事对。使令众生此现在事得到益处是利益，使令众生当来他事能得到益处是安乐。是出世等因之一耳。这是第五世间出世间对。使令众生得到世间善法的益处是利益，使令众生得到出离世间善法的益处是安乐。解云：利益安乐与第一卷相为因之。原策书注解说，佛地经论第七卷与第一卷分别安立了利益与安乐，可是论文的意思互相违背，我们应该了知。其实何者是利益，何者是安乐，都是假立的名字。论文中所要全表的是佛菩萨要帮助众生得到各种的利益安乐的义理，这才是重点。言哀民者，民其利益自有二种。言世间者，无运世间成人之法。人天等者，运所成人，为无运假者。解深密经说，哀悯世间及诸天人阿苏洛等，这一句经文是说明广慧菩萨与利益无量众生可以分为假实二种。言世间者，无运世间成人之法。经文中的世间是全表五蕴世间，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法是阿赖耶识中种子所生的因缘生法，所以是实法。十法界的五蕴各自有不同的差别，就称名为五蕴世间。五蕴世间有众生，也有所依的境界的差别。众生五蕴假名为众生世间，即是成人之法。人就是众生的意思。所依境界的色蕴假名称为气世间，而菩萨所要利益的是五蕴世间中的众生世间。所以说世间者，五蕴世间成人之法，就是说是五蕴世间中的成人之法的意思。这是菩萨利益的第一种十法无量众生。人天等者，运所成人，为五蕴假者。经文中的诸天人阿苏洛等是全表众生世间，又名为假名世间。在十法界的众生五蕴十法的合格体上， 安立假名总名称为众生。又依五蕴合和字体的差别，又可以分别安立佛、菩萨、圆觉、声闻、天、人、阿苏罗、恶鬼、畜生、地狱、十法界的假名，来全表他们的差别相。这是菩萨利益的第二种假法无量众生。一制度论有三世间：一气世间，二五蕴世间，三众生世间。在大制度论第47卷说的三世间是住处世间、五众世间及众生世间。在第70卷说的三世间是国土世间、五众世间及众生世间。这个住处世间呢，其实就是国土世间，也就是气世间的意思。五众世间就是五蕴世间的意思。基于此中辩教所义，是故但说五蕴众生。现在经文此处是分辨广慧菩萨请佛说法所要利益的众生，所以在三种世间中就不包含了气世间，只说五蕴世间及众生世间。或可所益诸众名为世间，临解众首名天人等。或者可以做这样的解说：菩萨所欲利益的无量众生，在经文中就名为世间，而无量众生闻法之后能够了解其义理。那这些众生从六道众生而说呢，那么从头说起就说诸天人、阿苏罗等。要说问岂不诵言我于凡愚不开眼，如何此云哀悯世间及天人等。提问说，佛曾经有颂说阿陀罗氏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眼，恐彼分别之为我。既然不为凡愚开示，为什么在此处又说哀悯世间及天人等，而发问请佛开示呢？答：说教所为有其多义，若为令离恶修善，通为有性无性故说；若为去无上正等菩提，但为菩萨种性不定者说。回答说，为众生说教法，是依众生种性的不同而随顺说出众多不同的义理。如果是要使令众生离恶修善的往生善去的义理，那么无论是有种性或者是无种性的友情，都可以为他们共同而说。如果是修学去向佛的无上正等菩提的教法，就只为定性菩萨种性与有菩萨种性的不定性种性有情而说。来看下面的经文：汝应谛听，吾当为汝说心意识秘密之意。更一赞问许说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视听许说。汝应谛听，佛告诉广慧菩萨要仔细听下面的说法，其实呢是令闻法大众要仔细专心听。 吾当为汝说心意是秘密之意，佛允许为说心意是秘密之意的教法。请看讲义一的第五项。言谛听者，依功德施般若论云，谛听者心专一境。功德施般若论全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或许着不坏假名论，它是由功德施菩萨所造论，所以又名为功德施论。论中解说谛听是心专一境的意思，就是闻法者的心要专注于所说法的这一个境界上，才叫谛听。余伽八十三云：言谛听者，为如是相法劝令审听。在《瑜伽师地论》第八十三卷解说谛听，是如是相法劝令审听。如是相法是指宣说八支圣道的教法具有四种妙相。第一种妙相是纯一相，就是八支圣道不与外道共有的意思。第二种妙相是圆满相，是宣说八支圣道具有无量无边广大善巧，能够利益闻法者的意思，或者宣说者及闻法者都能够得到益利的意思。第三种妙相是清净相，是说八支圣道自信清净解脱的意思。第四种妙相是先白相，是说修学八支圣道能够得到离垢清净解脱的意思。劝令审听，宣说如是八支圣道教法的时候，说法者劝令闻法者要仔细审慎的听闻这种教法。好，看下面的经文。广会当知，于六趣生死比比有情，堕比比有情众中，或在卵身，或在胎身，或在尸身，或在化身，身份生起。其二，佛回答提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根二，对问正答。佛对广慧菩萨的提问正式的回答，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一，明心意是秘密之意。圆澄书说，心意是就是有情的八事。在解说心意是秘密之意之前，圆澄书先分辨这八事的差别。好，请看讲义一的第六项。此心意是即是八事故。此心意是相品呢，就是说明有情的八事。八事差别略变六义：一、种数多少；二、是名字；三、出体性；四、所依根；五、所缘境；六、心所相应。解说八事的差别大略从六种意义来分辨，这六义就如上面所列举。一、言种数者，第一种意义是从心事的种类及数目来做说明。诸声闻藏但说六事而无七八，具如诸教。声闻藏是说明声闻、 及圆觉二圣教理行果的经论。在这些经论中只说有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而没有说有第七及第八二识。可以去参阅声闻的教典，就可以得到证明。经一大圣自有两世，在大圣的教法中有龙猛宗及弥勒宗两种解说。一，龙猛等但说六世，是故亲辩菩萨所造中观心论入真甘露品云，离六世外无别阿赖耶识，连等六世所不摄故，犹如空花，故知彼宗为立六世。一，龙猛等但说六世。好，第一种大圣中的龙猛宗只说有眼等六世，是故亲辩菩萨所造中观心论入真甘露品云。好，查大正当中没有查到此论，可能是遗失了。亲辩菩萨在他所造的中观心论入真甘露品中安立了比量说，离六世外无别阿赖耶识。好，这是亲辩菩萨安立的宗义。宗义说，在眼等六识之外并没有阿赖耶识自体的存在，眼等六识所不摄故，这个是因义，没有阿赖耶识自体存在的原因是阿赖耶识并非摄属于眼等六识，眼等六识的存在是大小圣各宗派所共许的，也是我们可以觉知的，而阿赖耶识并非共许，并且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觉知的，因此安立说阿赖耶识是不存在的。犹如空花，这是寓意，以空花来比喻阿赖耶识，虚空中是没有花存在的，只有眼睛生病的人才会在虚空中见到花。譬喻阿赖耶识并没有自体，说有阿赖耶识只是妄计而已。那么我查了这一个比量，在大正藏中只有成为世论了义灯及成为世论学记有说明这个比量，而这两个书文又都说这个比量是引自圆策法师，所以可能他们是参考这边得到的。在成为世论了义灯说，依护法宗义，此比量有三种过失，所以这个比量是四比量而不是真比量。可是如果依龙猛宗义，这个比量就可能是真比量了。故知比宗为立六世，由亲辩菩萨所立的比量可以推知，龙猛宗只安立有眼等六世，而不承认有阿赖耶识的自体存在。二，弥勒宗依金光明等俱立八世。第二种是弥勒宗，他们依金光明经等经论具足安立八世，然依此宗西方诸师有其三说。弥勒宗印度论师有三种解说。一，菩提留支唯识论云，立二种心，一法性心真如为体，此即真如心之性故，名之为心而非能缘。二，相应心与性贪等心所相应。第一是说，就是菩提留支在他翻译的唯识论所说，菩提留支与乐那摩提翻译 并讲解十地经论，所以他们就称名为地论师。这二人因为见解不同，所以地论师就分为两派。从象州到洛阳有两条路，南北两条路。菩提留支跟他的徒众呢，多居住于北边的道路，所以他们就称为象州北派。勒那摩提及他的徒众呢，多居住于南边的道路，所以他们就称名为象州南派。唯识论呢，是唯识二十论的意义本。在唯识论中安立了两种心，原册书中说这两种心名为法性心以及相应心。查了唯识论，这两种心名为不相应心以及相应心。一法性心真如为体，安立的第一种心名为法性心，是以真如为自体性。此即真如心之性故，名是为心而非能源。法性心就是真如，也就是心的真实自性，所以也称它名为心。然而我们通常说心有能源的意义，法性心虽然安立假名称为心，但它却不是能源，而是无分别智的所缘。在唯识论中，法性心就翻译作不相应心。唯识论说，不相应心者，所谓第一义谛，常住不变自性清净心。不相应心是圣义谛的法性，无始以来常住不变，它的自体本来清净，不能染污，无论再凡再圣，它的自性都是清净无染的，所以称名为法性心。二相应心，与性贪等心所相应，安立的第二种心名为相应心，因为与性等善心所、与贪等烦恼心所相应而生起，所以得名为相应心。唯识论说，相应心者，所谓一切烦恼结识、受想行等诸心相应。相应心是与烦恼心所、受想行等一切心所相应而生起的诸心事，所以就名为相应心。解云：唯识义之性故，识之性故，义名义识，于理无为。前面解说法性心，说是心之性故，所以称名为心。此处说心意识，法性心与意识有什么关系呢？解释说，唯识的唯是法性心的意思，是是相应心的意思。法性心是心之性，称名为心，它也是意之性，所以也可以名为意，它也是识之性，所以也可以名为识，在道理上是通得过的。二真谛三藏，一决定藏论，立九世义，如九世品说。第二师说是真谛三藏翻译决定藏论，安立九世的义理。决定藏论就是瑜伽师地论、抉择分、五世身相应地以及义地的意义本。依原册书，决定藏论中应该有九世品，经查大正藏决定藏论中 没有次品，并且《瑜伽师地论》抉择分五世身相应地及异地，论文中也没有九世品相对应的文义存在。言九世者，言等六世大同社论。现在定义九世，眼、耳、鼻、舌、身、意六世的定义与社大圣论大略相同。好，查了大正藏的原册书的书文是大同世论。好，真谛三藏的时候呢，成为世论还没有成书，所以应该是社论为正确。可是如果你有学过社论的话，应该知道社论里头并没有多说明前六世，所以如果是以原册书以原册来说的话呢，这个时候成为世论已经完成了，所以论文说大同世论就可以成立了，因为成为世论里头有详细的说明六世的各种的差别相。第七，阿陀挪，此云直持，直持第八为我，我所为烦恼障而无法持，定不成佛。第七世称名为阿陀挪世，翻译成汉语就是直持的意思。因为此世直持第八世为我国所，所以称名为直持。此世只有与烦恼障相应，而没有所知障的法执。当烦恼障灭除以后，此世也就随之而灭了，所以说它是定不成佛。这与成为世论安例第七世灭除二障以后转成平等性质是不相同的。第八阿离耶识自有三种。第八阿离耶识有解性离耶、果报离耶以及染污离耶三种。一，解性离耶有成佛意。第一种解性离耶，解性就是觉性的意思，是不生灭的自信清净心。成佛后的自信身就是以解性离耶为自体性，所以说它有成佛意。二，果报离耶原十八界，故中边分别即云根成我即是本是生四比，依比论等说，第八世缘十八界。第二种果报离耶，意思是说，离耶是众生生死流转的艺术果报体，它是无复无记性，能够受熏并且摄持种子，又能直持根生，使令不坏。此果报离耶为缘升起十八界，所以真谛三藏翻译世亲菩萨造的中边分别论里有记诵说，根成我即是本是生四比，本是就是阿离耶识，由阿离耶识升起了四根、四尘、四我及四世四者。四根是四眼、耳、鼻、舌、身五根的有情根身，四尘是四色、声、香、味、触等境界，四我是染污意识，它与我见、无明等烦恼相应，四世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世。一，中边分别论的论文解说可 可知，第八世为人升起十八戒，这是一种解说。也有的地方说果报离耶缘十八戒，是说第八世以十八戒为所缘尽的意思。而护法宗安立第八世指缘根身及气界等十界。三染无阿离耶缘真如尽起四种棒，即是法执而非人执。第三种染无离耶，以真如为所缘尽升起了四种棒，只有是增益棒，执无是损减棒，执亦有亦无是相违棒，执非有非无是细论棒。这四种棒就是染污离耶的维系的法执。在真谛三藏安立中，第七世是有具生我执，第八世是有具生法执，而第八世没有人我执。依护法宗的安立，是第七世有维系的具生性我执与法执，而第八世是没有我法二执的。依安慧宗作如是说，真谛三藏对于八世的安立是依安慧菩萨的总义而说的。第九，阿摩罗氏，此云无垢氏，真如为体，于一真如有其二义：一、所缘尽，名为真如及实际等；二、能缘义，名无垢氏，亦名本觉。真谛三藏安立第九世是阿摩罗氏，翻成汉语就是无垢氏。此无垢氏以真如为字体。此处所说的真如具有了两种意义：一、所缘尽，名为真如及实际等。第一种真如意就是所缘尽意，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圣意地相，或者又名为真如，名为实际、法界、空性等名。二、能缘意，名无垢氏，亦名本觉。第二种真如意是能缘意，能缘者一定是心事，所以就称名为无垢氏。决定藏论说，第八阿离耶氏是染净混合体，真妄合合，经过修行将阿离耶氏中染污的部分消灭，其本有的清净部分解性离耶就显现为无垢氏。解性是觉性，众生本有的觉性，故亦名为本觉。这是一种说法。或者说阿摩罗氏就是如来藏氏，在众生位的时候他就成名为如来藏，成佛后即成为法身。这种解说是圆策法师在人王经书中的解说。具如九世章引决定藏论九世品中说，详细的解说可以参考九世章。而九世章是根据决定藏论九世品所作，相传是真谛三藏作九世章。真谛三藏是摄论师的创始人，但是呢，也有传说是摄论师的谭谦法师所作。而九世章已经易失了，也有说在圆策法师之前九世章就易失了。如果是根据这种说法的话，连圆策法师也没有见过九世章。三大唐三藏 依楞伽等及护法中为立八事，不说第九。第三师说是大唐三藏玄奘法师依楞伽等经以及印度护法宗义安立八事，而不安立第九事。成为世论中也说无垢事，这是第八事在成就佛果的时候转成了无垢事，而并不如同真谛三藏与八事之外另外安立第九无垢事。破清辩云，所立量中便有自教相违之师，楞伽等经皆说第八阿赖耶故。前面龙猛宗亲辩菩萨造中观心论安立比量的宗义说在六识之外并无阿赖耶识字体的存在，现在破斥说在楞伽经密严经中都说有第八阿赖耶识。比宗既然共许楞伽等经是佛所说，又不许第八阿赖耶识的存在，便违反了自教相违的果实。问若尔如何大品经等为说六事，于是提问说如果如此的话，为什么在大品般若经中只有说到六事，而没有提到第八事呢？护法会是如成为是第五卷说，然有经中说六事者，应知彼事随转理门，或随所依六根说六，而是类别十有八种。在成为是论第五卷中依护法宗的宗义来做会通解释说，然有经中说六事者，应知彼事随转理门。法相宗安立真实理门与随转理门来会通经藏中互相违背之处。真实理门是随佛菩萨的本意，说明真实的义理。随转理门是随顺文法有情的根基而做方便的说法。成为世论述记说，佛为小圣根器者而方便在经中说六事，不说第七与第八事，或随所依六根说六。一眼根缘色境生眼识，一耳根缘身境生耳识，一鼻根缘香境生鼻识，一舌根缘味境生舌识，一身根缘触境生身识，一意根缘法境生意识。这是世间所共许的，所以佛在经中说六事，而是类别十有八种。可是按实际的情形来说，事的类别实在有八类。问岂不龙猛为立六耶？又提问说龙猛菩萨不是也只安立六事吗？解云，据实龙猛等信有七八，未在即喜大菩萨故，而彼论中说六事者述大品经等义，故不相违。原策书解释说龙猛菩萨是初地即喜地的登地菩萨，已经证得一分法身，所以他应该相信佛所说有第七与第八事。而他安立的大智度论是解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所以他就随顺经中的安立，也只说六事，与他相信有七八二事并不相违背。这以上是破龙猛宗只说六事，下面就要破真谛三藏安立九事义。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所以佛法中有各种的案例，不同的讲法。 马上都在这个讲义二最下面这边在解释这个回事，后面那个有提到说法性心跟相应心哦，然后讲义三的上面翻过来，就是第二行，他说相应心与性贪等心所相应，然后解释说性是善法这类，然后贪是恶法这类，然后后面，但是后面他这个解释说相应心者，所谓一切烦恼皆是受想行等诸心相应。那这样看起来，所谓一切烦恼皆是，这边提到恶的这边，所以它善的部分是含在后面那个等吗？ 对啊。 OK， 好。好，那就这样。好，感谢法师阿弥陀。 喂，师父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学佛就是常常会遇到，就是说像我们今天上的这个，就是说讨论到说，只有六识，或者是有八识，还是九识，就是说会有这个议题。那这议题就是说，我们碰到这个议题，其实就是说，都各有各的说法啦。那就是说，像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问，就是说，如果用文献，就是出土的一个角度来去论述他这种六七八，它是进化的，用一个进化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情，然后，所以就会变成说，前面的可能未必知道后面的，那就可能说会说到说大乘非佛说。那我们就这个当然就是说，就世间的一个对于这个一个这个名言上面的一个分别，它可能就是会使用这种方法，哦。那我们也很难说把它引入说啊，依着我们佛教，我们依着有几个角度来去论述这个议题。那当然就是说，也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就着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说去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就是说，事实上只是说辨明我们自中所安立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角度，所破斥的是什么。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是对于不同宗派的一个理解。那再来就是说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行持的时候，到底我们是对这个议题，对我们来讲它的意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取舍，就是说它有很多种意义，很多种理解方式，很多的方法论。那我们就我们自己的修学来讲，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去对待这样的一个事情。 请师父开始。 在唯识宗里头，它有安立五种种性，一种种性就是没有成圣道种子的五种性有情，那么有声闻跟缘觉的种性，还有菩萨种性，还有不定种性，五种种性。那么如果你只愿意学六识小圣的教法的话，那么有可能就是声闻缘觉种性，那就没有错啊，你就正小圣啊，因为你只有这种种性，你只有这种种子嘛，你也不可能成佛嘛。那么如果你是菩萨种性的话，那你就先依，你可以依唯识教法学，也可以依中观教法学。你证入，像刚刚讲到龙猛菩萨嘛，你证入初地以后，你就知道一乘法证入法身之后，你就知道是有第七跟第八识，而不是没有。那么就解决问题。就菩萨种性，那不定种性的话呢？就是先引导你学习小圣，然后再引导你学习大圣，那么最后还是可以成佛。所以就是依着种性不同的话呢，你对大小圣的教法就会有不同的相应的状况出现。但是呢，在无自性相品里头，他讲的就是解释密经现在讲的这个教法，就是佛为一切圣所说，就是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学这种教法。你学了这个教法，你照着这个教法修行的时候呢，就能够依着你的种性而证入你所应该证入的圣位。譬如我们讲的这个教法，它就是一切法是假名安立嘛。那么你如果观察在五蕴上面没有安立的人我，人我只是假名而已，那么你就破了，或者人我执，就可以证入小圣。所以小圣学这个教法的话，他也可以证入他相应的那个种子相应的圣位。那么大圣的话呢，就观察一切法皆是假名安立，不止五蕴上的人我执，每一法它都是假名安立，那就可以破法执。那人法之破，我执也破，那么就证入大圣。那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的话，你证入了以后，你就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什么？入灭。一个选择就是什么？继续的走菩萨道修行。所以即使你学这个教法，你证入了以后，你也有选择性，所以也有菩萨会退，会退转，因为他什么？他觉得在世间太苦了，他愿意早点入灭，也有这种状况出现。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依我们的种性跟对菩提心的坚持度而有不同的说法。那至于我们自己的学习呢，既然这种教法它是为一切圣所说，所以你就学吧，不管你是什么圣都能得到利益，都能得到你相应的利益。至于你要不要成佛还是要入灭， 那是你个人的选择。但是不管怎么样，第一关是什么？第一关是先证入圣道。你没有证入之前，随时可能退心。我说的退心是什么？就是不学佛法，去不学出世间法了，就是学世间法。所以第一关先证入圣道，但证入圣道不是很容易，所以呢，简单一点的方法就是现在学经论，然后回向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一生以后往生极乐世界，到那边跟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学法，那就更殊胜。因为在这个世间学法到底是不容易的，到底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对这个看法呢，就是就好好的学，你碰到什么教法赶快好好学，现在能碰到佛法都不容易了，所以你能够碰到什么教法就学习。你碰到学习俱舍论的，你对他相应，你就去学俱舍论。你愿意去学小乘的教法也很好，那你就去学小乘教法。你对他有兴趣，你就去学。怕是怕在不学，怕在不学。那你现在碰到这个教法，那你就学这个教法。能不能怀疑？当然可以有怀疑，因为经论里的说法有刚刚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刚刚讲的有真实理门跟随意，啊，另外一个叫什么随什么理门，随转理门，也是为了不同的众生，我说了不同的教法，所以这些教法之间就会有什么互相有一些冲突的地方。那在佛法来看是没有冲突性的，在我们看，因为我们的根系不一样，所以就会有冲突性出现。那众生的毛病就是什么？上次最后一节课有讲，众生的毛病就是在没有搞清楚事情之前就要做批评，这是众生的毛病。圣人就比较好，就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众生就是没有把事情搞清楚就先做批评，你喜欢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不要随便批评别人，因为你没有搞清楚嘛。我问一个问题，各位之中把唯识搞清楚的有没有？请举手，如果有的话请举手。各位之中把中观搞清楚的有没有？各位之中把小乘搞清楚的有没有？有部思想搞清楚的有没有？经部思想搞清楚的有没有？没有。那我再问一句，现在这个世界之中有没有哪一个人把唯识搞清楚了？把中观搞清楚了？把小乘搞清楚了？我看很难讲。我们再说一句话，再问一句，讲解俱舍论的人把俱舍论搞清楚了吗？讲解瑜伽师地论的人把瑜伽师地论搞清楚了吗？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什么根据圣言量慢慢的学习，慢慢的了解，也不能求快，也不能求多， 快就搞不清楚，多就会迷失，想学多就迷失在里头了，想学快可能反而更慢。所以就是按部就班，你碰到了你就好好学。那么把讲解的能够弄清楚就很不错了。比如说今天讲的，我看有很多东西不见得搞得清楚，对。比如说果报离业缘十八界到底什么意思，果报离业为什么缘十八界，为什么护法中安立阿赖耶识缘十界不缘十八界，而他这边安立果报离业缘十八界，他有他的道理在。但是你不去多学的话，你不去深入学习的话，你不知道他的道理是什么。但是现在要跟你讲到很详细你也搞不清楚，所以就是一步一步，他现在讲到这个程度我们就讲解到这个程度，你慢慢学，学到后面可能就某些地方你又可以什么会通前面，了解到他为什么这么讲解。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好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